居然是屏风战法。 李一博看出星星的打法后感慨了一句，末了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他心中总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，今天两队的表现从整体上来讲，星星更像是家世，家世呢不知道像什么东西。是的，家世战队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支家世了，现在的这支队伍中除了王牌角色一叶知秋和主力治疗之影，其他三个角色都已经变化。原本很多人把家世当作是拥有三个全明星选手的战队看，但是此时看家世的战队体系，苏沐橙的枪炮师显然已经失去了位置。这只是出于战术方面的选择吗？看来未必。影子战法固然是对孙翔很好的一个补充和促进，但是家世以往所使用的屏风战法中，枪炮师的侧翼能力也是极强，而这也正是苏沐橙这位选手最大的特点。换了一个王牌选手就不会策应了？职业选手可没有这么弱，到底还是要看战队还是不是要用这套技战术打法，还是不是需要他的策应。而从上赛季的后半程就已经可以看出，苏沐橙和沐雨成风在队伍中已经变换了位置，他和孙翔和一叶知秋再没有之前最佳搭档时的那种呼应，他也成了一个独挡一面的攻击手。而这个赛季因为没有联赛可打，挑战赛里的那点内容实在不足以让他看出新家世的门道，直至到了这场比赛，大家这才看出影子战法成了家世的新主打战术，他们是要更大程度的发挥王牌的威力。此外再加上萧时钦机械师和深见拳法家的首发，如今的家世再没有半分当初家世战队的影子。反倒是星星，虽然角色职业和当初的家世完全不对路，但是这套技战术打法却让熟悉家世的人有很亲切的感觉。李一博无语了，家世粉丝们也茫然了，一支战队推倒重铸风格，这还不至于就吓跑了粉丝，可当这时候发现一个对手极似他们所熟悉喜爱的那支原来战队时，粉丝的心情难免有些飘忽。而现在双方正在作为对手死掐，看到自己所熟悉的套路压制着自己所支持的那支战队，家世粉的心情可都是相当复杂的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家世战队被彻底分割，而星星则清晰地展示着他们多种战术体系的结合。 屏风战法，还有叶修单扛孙翔和邱飞，这是豪门才会使用的王牌打法吧？ 潘林正在细数星星此时所展示出的打法。 你还少算了一样，唐柔对萧时钦的贴身纠缠。 李一博说。 啊，这个是Box One， 没错，就是 Box One。 李一博非常有力地肯定了一下。所谓 Box One， 就是指专派某名选手对对方阵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选手进行贴身骚扰，派出选手在场上很少再会承担团队方面的配合责任，他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将目标选手同样脱离出对方战术体系。只要能实现这一点， Box One 就算执行得非常成功。至于是不是能击杀对手倒不是很重要，因为 Box One 锁定的往往都是对方体系中的重要选手，将他脱离体系后对对方战术整体的破坏性非常强，这才是 Box One 最主要的战术目的。对萧时钦这样的战术大师使用 Box One 无疑是相当困难的，不过好在此时星星的意图也并不是借此把萧时钦废除，而只是要争取一下时间。就好像叶修那边一扛二其实也是被孙翔加邱飞二人杀得步步后退的，但是时间同样是时间，两边都争取到了，这就让翘首以盼支援的张嘉兴作辣了。 这样的节奏下去，自己必死无疑呀。萧时钦心下焦急，可眼下状况找不到突破口，他心中最后一线希望已经转移到了加氏战队的第六人王泽身上。第六人阵亡自动入替，从哪个换人区进入是可以自选呢？星心能包子入侵换小手冰凉完成输出强化，正是得益于这个区域距离换人区很近，王泽的神枪手差不多该到阵了吧。枪响，王泽的神枪手果然如萧时钦所料及时到阵，他出现的位置正是武臣的小枪所处的方位，所以一上来发动的攻击就是奔小枪去的。这对于星星正在采用的屏风战法无疑干扰很大，而且王泽的职业正好是神枪手，攻击距离训枪炮是一些，但总不至于像近战职业那么辛苦。急促的枪声中，小枪的节奏果然有些混乱，他的水平有限，这样急火力的干扰之下还做好屏风策应，对他来说就太难了。 救母师， 萧时钦此时却焦急地发出指示，即便打乱了屏风战法，但孙祥、邱飞想突破叶修，亦或是他想甩开唐柔，却依然没那么容易。已经相持了这么久，张嘉兴的知影能用的治疗技能都已经一片冷却，此时除了努力闪避攻击，已经根本没有什么自救的手段了，只能期待外援。而加氏三个方向只要有一方能有突破，都可以挽救局面。此时来看，新投入的第六人王泽无疑机会最佳。第六人在未进场时也不能从上帝视角观看比赛，所以事实上他是对场面状况最茫然的一个，他只能从阅读频道出现的消息来判断此时场上形势。而场上选手当场也没太多的时间，还专门在频道中给不知什么时候会出场的第六人去讲述情况。通常给予第六人的第一个指示，也就是在阵亡入替的时候告诉他选择在哪个换人区进行比赛。王泽进入比赛，再从换人区赶来，第一个看到的星星角色就是小枪，自然顺势就发动攻击投入战斗，一面在阅读比赛形势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自家战队居然被对方冲得七零八落，牧师之影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正在被对方痛扁，已经危在旦夕了。王泽正琢磨着自己似乎应该抢先去救之影，萧时钦这边也正好给出了指示，他自然义无反顾地丢下小枪，连忙朝这边攻来了。结果这下反倒是武臣不干了，小枪开始朝王泽的神枪手发动猛攻，甚至不惜贴上身来阻挡。枪炮师可是没有神枪手那么多的体术技能，和神枪手贴身那是摆明了送上门的便宜，但此时是占便宜的时候吗？当然不是。王泽急不可耐的就要甩开小枪，但此时武臣不管不顾，玩了命的就要缠住他。是的，他只是一个非常平庸，甚至说比较差劲儿的职业选手，在自己的战队解散以后，他就已经失去了饭碗。他年龄也不算小，水平又不算高，哪里还会有真正的职业战队会接纳他？会接纳他的大概也就是一些根本吸引不到职业选手的草根队吧。结果他还真就来了一支草根队，星星，这支在挑战赛中淘汰了他们，导致他们战队解散的罪魁祸首，本该是让他无比痛恨的战队，偏偏向他发出的召唤。武臣接受了，他实在也不能过早的离开荣耀。只不过到了星星以后，他的主要职责不再是需要上场比赛的选手，这未免让他有些遗憾。虽然水平并不高端，但是职业选手期待比赛的心情从来不是以水平高低来衡量的。好在星星在挑战赛中也给他报了名，这让他一直也在期待着机会，他希望更多的出现在比赛上。 但是他之前也没有想到过，星星会将挑战赛最大的舞台留给他。当叶修告诉他挑战赛的决赛需要他上场时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在确认了这是事实后，他难免有所疑问。因为星星虽是草根，但武臣总算清楚，他的水平在这只草根中都算不上出众。大神叶秋完全不值得他去比较，就算那些个新人所拥有的潜力也更值得战队去依赖。为什么会是我？武臣疑惑过，叶修却也坦然相告，因为你是枪炮师。原来是因为自己的职业。这种理由或许会让很多人失落，大家都更希望别人看到了自己本身的才能。但是武臣没有才能，荣耀圈他也混了这么多年，自己有多少才能他早已经审视清楚，凭才能自己完全没理由在这样重要的场合登台。是因为职业，这个理由不是很美好，但是也很足够。吴晨感谢自己一直所喜爱的职业能在最终还给他带来如此的幸运。武臣清楚，这场比赛或许就将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正式比赛，而这个舞台已经是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大的了。挑战赛的决赛，对手，加时。武臣兴奋过，也紧张过，为了这场比赛，他付出全力去训练，去符合战队的需求。战队需要他做什么，叶修已经清晰无比地告诉他了，而他一直就是朝着这种需求去练。终于比赛来了，自己的发挥的应该还算不错吧。迄今为止发挥小心谨慎的武臣对于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，现在只要击杀了加世的牧师，这场比赛胜负的天平就将彻底倾斜了。而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候，加世第六人到阵，要从他所在的这一区域突破，要去营救他们的牧师。不，这绝不允许。整场比赛都极度小心翼翼的武臣，在这一刻仿佛失去了理智一般。他用着根本就不该出现在枪炮师这一职业上的打法，牛皮糖一样的要去贴住这个神枪手。他的脑中已想不到太多，他只知道一件事，阻止这个人，这场比赛他们就有可能赢得胜利。 武臣， 武臣这个对于李一博来说本该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选手，此时的表现却也让他无从评价了。他此时的表现实在有些不上台面，是如此的难看，如此的没有技术含量。 这是 Box 2吗？ 潘林突然接口道。 Box 2？ 李一博怔了怔。好吧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可以算是 Box 2，不过这武臣打的也真够二的，但是王泽的神枪手却真的被他缠住了。 哎，没救了。 李一博叹息着摇了摇头。加世战队张嘉兴选手的牧师之影被杀出局。